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，为何会是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，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来自金志文在第一届中国好声音当中的第一次亮相，他翻唱的是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，当时呢也是惊艳的一次亮相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慧琳1998年的歌曲《三秒钟》。如果爱呢，你就跟我在一起；如果不爱，就请你走开。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离开我的视线。 完全信赖，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，昔日之风采原来只是笑外，怎么不令人感慨，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想到习惯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现在，我只要你明白，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消失在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。就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想到习惯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。 过走到永远，已经收回了一切，没什么值得。实现。 这是来自陈慧琳1998年的《三秒钟》，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1996年齐秦的《丝路》专辑当中的《悬崖》。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王祖贤一直光着脚在各种山地之间跑步，在奔跑，显出了非常漂亮、非常灵动、非常异动的样子。但这首歌呢，其实说的就是齐秦想告诉王祖贤，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，你就会粉身碎骨。但是两个人最终并没有走在一起，而且两个人都没有粉身碎骨。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，坠入无尽的孤独，世界太冷酷，梦太投入，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，风在哭，当我走到悬崖停住，发觉泪也有温度，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。 我只求今生今世

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奢求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杨宗纬翻唱张惠妹的《人质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2004年陈倩倩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《倩倩十个白日梦》专辑当中，叫做《唐人街》。而且这首歌的当中的说唱的部分，当中的 rap 的部分，曾经用在马文君翻唱的《相恋》这首歌当中。 心觉得混乱，明月的相思。

这首是来自王菲的《平凡最浪漫》，听起来很耳熟，对不对？这是《最浪漫的事》的粤语版，是来自王菲1994年的《讨好自己》专辑当中。后来呢，王菲在各种演唱场合呢，再也没有演唱过这首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而继续接下来是1993年张真的《失恋十四行》当中的歌曲，叫做《携手游人间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地图说好不盲目，